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好快又到礼拜二，我望见小羊羊好似有啲心事，我系小张张。 天气开始有啲冻，希望大家搵。 食多啲素， 食多啲素，唔好食咁多饭啦。OK， 我系小依依。 今日天阴阴，搞到我都冇货啦。 咩啊？ 搞到我都冇货啦。 冇货冇谂嘢啊！ 大家可唔可以小羊羊啊？ 唔系嘅。做乜嘢？你琴日发恶梦啊？ 系啊，我琴日发恶梦，我翻到嚟就话，我琴日发恶梦啊，系一啲唔开心嘅梦嚟。好似我记得梦入边咧系同人闹交。 其实梦嘅嘢发完就算啦，做乜摆心啫？ 系啊，唔关你咩事，啲冇影响你心情。 个个都会发恶梦噶 啦。系啊，心事重重，我觉得你。 发完之后咧，我就即系我谂三四点发完，即系吓醒咗啦。 吓醒 咗点啊？即系同人闹个恶梦。 会嘅会嘅，我冇嘢成日会发醒。 咁之后就好似都唔。要练一练一两个钟头先瞓得翻， 咩叫练？ 即系练练喺张床练嚟， 练练喺张床度。 我家乡话系练嘅， 夜妈妈走去练脚。 O K， 好，唔 紧要， 因为今日我哋有树窿树窿要闹， 讲咗啲心事出嚟 啊！我鼓励你讲心事，我系你嘅树窿强， 唔好唔开心。咁你要擘大口，等我喺嗰度咁样讲。因为要咁样啊嘛，心事。 好嚟，而家俾你练三分钟先。诶，练啦，练啦，练啊，马老师。 唔好唔开心啦。 好多心事啊。心事，心事 系。今日嘅天气系舒服噶吓。 冇错。 系啦，但系要着多件衫。 冇错，真系冻啊。With a funky kung fu groove, something that'll make you shout, make you wave to the crowd, and make you wanna tune it out. So homies gather round, right round. I'll pick you up, take you on, go pound for pound. 'Cause I'm the only man who'll please ya. I got a little something that'll tease ya. So pull those hands up high, come on. Shake your body, move from side to side. That's right. 'Cause we just begun, party people in the place, yeah we're having fun. Oh yeah, I'm gonna be a big star. I'm gonna lay it on and go woo ha. 'Cause when the mood gets excited, come on. When everybody's kung fu fighting. Hands up and do the kung fu. Kung fu fighting. Come on. Move on. 你精神真系吓小羊羊，我今日见到你一样咧，有少少睡羊啊吓， 睡羊啊 ，sleeping 肿羊啊， 系啊。总又冇乜点讲 ，sleeping ship 唔系啊，佢坐嗰张凳冻冰冰嘅冷板羊， 系嘛？有时候声咪后啊，又挖苦我啦。 唔系逢礼拜二系应该差啲嘅， 天价噶， 一日比日差噶嘛。 喂，但系其实 已经冻噶。 如果讲到噩梦咧，我谂大家其实都试过。你最惊嘅或者最难瞓翻系咩？ 俾鬼追， 你俾鬼追， 我俾鬼追。 嗯， 系啊，我仲要系俾鬼追咗一个穷巷度啊， 系 啊，冇得走，系佢傲到门嘅话开唔到，跟住到最后尾嘅就佢已经嚟啦，咁就醒咗啦，成个地嘅身。 我最唔开心嘅梦就系。好朋友或者屋企人走咗咯，即系会发到呢啲噶嘛， 会嘅会嘅， 但系唔使惊嘅系好事嚟。 但系发现之后，就系又系半夜会扎醒嘅，系个心会噏住啦，噏住之后又会谂好多嘢啦，咁样咯。 系， 你有冇试过发梦啲好唔开心嘢喺度喊啊？ 有试过，细个 冇， 细个试过一次，系隔篱嗰个唔知搞我啲屋企人。咁我就真系喊，真系啊，即系欺负。 搞有好多种，你明唔明？ 我唔明啊，都系仲 有 啦， 有抌垃圾喺门口啦，有欺负嘅 欺负 啦，欺凌啦，又揿咗你个门钟啦， 你就伤 喊 你 个 钟 啦，你就伤喊啦。 系啊，细路仔啊，嗰时真系好惊噶。 喂，你记到今日啊？ 记到佢真系好惊 啊！ 系咯，因为喊醒系咪？ 同埋嗰个人个样我都记得，不过嗰个人都走埋啦。 哦 ，OK， 咁你而家唔惊啦，系咪？ 系咯，好奇怪，我真系梦，即系我梦。好多种，你哋有冇试过咧？发现考试嘅时候，原来冇准备啊！ 经常 啦，成日啦， 系 死啦！冇准备添， 系 考 错 试 啊，冇交功课， 但系又咁啊！即系我而家毕业咗都成十年啦，大学毕业，但系我有时咧都仲会发翻我考 A level。 嗯， 啊，听日有几科几多科未温书啊，就要考啦，都会咁噶喎。 我哋而家都系啊，系啊，冇错，所以唔使担心，正常。即是话，其实有啲解梦嘅喺度讲紧嘅就 系 你有一啲难题，系啦，咁但系你喺现实生活里面嘅话咧，你有一啲即系自己好困扰嘅嘢，系啦，咁你就 系 要透过呢个考试嘅话去即系释放你自己嘅呢啲咁嘅情绪啦。 可以 问 下 Dr. Matthew 呢个根据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嘅有冇啲 Theory of Dream 咧？ 亦都可以喎， 解 就係 問 題啊！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啊嘛。 我想 問 大家 個 問題，近排咧，我呢排呢幾年啊，發親夢咧，我成日喺個夢境入面有好多動物出現嘅喎。 哦，例如咧，馬啦係嘛？ 我對上次發咧有馬騮，之前發有老鼠。 咁但係佢哋做緊咩啊？嗰啲動物？ 你發嚟做咩啊？ 唔係啊，我控制唔到啊嘛。 控制到㗎，你有冇試過控制你個夢啊？ 有啊， 試過成功啊！ 點樣控制啊？點樣控制？ 有㗎， 即係例如無端端發咗一個夢啦。我嗰次我發咗個夢嘅就 改變佢， 冇錯，我冇改變佢。我希望嘅就我再瞓得翻嘅話，係發翻我之前嗰個夢嘅下半部分。 呢個就有，呢個就 我就試過咪控制佢 咯。好難㗎，其實。 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我好中意一個男仔，咁跟住我發夢，我竟然真係發夢，我翻同佢拍拖喎。但係你無端端係三點零鐘嘅時候你醒咗， 即刻瞓翻。 跟住我同你講唔得， 入翻個夢， 我都試過一次，我都試過一次，但係 好 難嘅， 好開心啊！ 係啊，好難嘅。 喂，心理學咧有個 term 叫 lucid dreamer， 就係咧你知道喺個夢境入面，你知道自己發緊夢。我試過嗰時咧讀大學嘅時候讀緊呢科啦，我都係想控制自己個夢境嘅。我同自己講，我喺個夢入邊，同自己講，我要數三聲之後，我要擘大眼，即係喺個現實生活要擘大眼，之後就數三二一，我真係擘得大眼。我真的在个现实生活擘咗大眼， 就醒咗啦， 只好劲。 对唔住，我想问嘅就系话，你嘅啲嘢 好 Q 啊， 我 想搣你， 系啊， 有冇可以控制喺个梦里面擘大眼啊？ 唔系咧，控制梦入面擘大眼好简单啫嘛。或者控制咧，嗱，我试过有人攞支枪射你，我要控制我鼻，或者要控制佢射到我，我唔痛。 吓， 我有 喺个梦里面， 喺个梦入边， 喺个梦里面，你自己 我要控制，即系譬如而家阿 Sarah 姐妹攞支枪嚟射我，我要控制嗱，佢射埋我，可能我鼻度啦。但有时你个动作会好缓慢噶嘛，好拖噶嘛， 好似 Matrix 系啦，好似 Matrix 咁啊。但我就会控制嗱，就算佢阵间射埋你咧，我都要唔痛嘅。我系做到嘅。 好无聊， 系 点解要控制自己？ 因为你真会痛啊， 怪得佢咁攰啦，翻嚟。 醒就算 啦，喺个梦嗰度避嚟避去， 跑嚟跑去点样咧？系啊， 好攰啊！ 你自己攞嚟嘅，因为梦系天马行空，你咪由得佢自己乱咁 发 咯，系咪啊？ 瞓觉啦， 系啊，你好好地，你好好地发梦啦，好好地去做一个梦，你明唔明啊？ 梦啲系好梦啊，有冇试过发啲好开心嘅梦啊？ 或者即系你会记得嘅梦。 你讲边种啊？你开心嘅梦应该好难定义。 好多开心梦嘅， 嗰啲好开心嘅梦好攰喎。Michael 大佬发言之后， 好耐频发， 好耐以前，我有一次 咧 个头好痛，咁啊算啦，即系忍住痛瞓觉啦。咁点知咧就梦到咧啊，以前有一个女朋友咧出现喺个梦里边， 帮你按你个头，帮你按你个头， 继续，我咪就系话你要定义你嘅开心嘅梦， 俾咗一粒头痛药， 仲要系以前嘅女朋友啊，你明唔明啊？系啦，呢个系重点。 括住一粒头痛药， 跟住嗰啲头痛就慢慢开始潮水咁舒缓咗。 释放晒 啦！ 你有冇试过啊？ 系药物最唔系，其实呢一样嘢根本就唔关嗰粒药，系边个俾个粒药？ 唔系佢个 ex 就系佢个粒药， 系啦， 大粒药， 仲有好似潮水咁样， 哇！有两粒药， 仲要早晚一粒， 哇！每日八个唔系每日十二，每次十二个钟 啫， 食个粒药前摇一摇， 哇！ 好梦个个都有噶啦，我唔信你嚟， 之后就一齐唞一唞。 我好耐冇咧呢啲头痛。 我唔谂呢啲嘢， 我好难 讲。 咦，呢个梦境症啊，真系要问阿 Doctor Matthew， 因为关今日个主题事。 啱，冇错，系啦，翻翻你嘅 X， 系啦，顺便出轨咧， 系啦， 顺便精神上出轨咧， 唔关我事噶，我唔系专登要 嗱，有人 你冇谂过就唔会发。 嗱，我哋就 X 啊，有啲人就系 EX S， 或者 EX ES， 冇错，呢个嘅 X file， 系 EX file，X file， 唉， 好大。好大胆， 好后悔啦佢。 讲多咗， 唔紧要啦， 伸个头俾人坐添。 咁你系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Doctor Matthew应该听紧。 No reason for empty 近咧，韓國一個討論區裏邊咧，一個咧嗰個叫回應啊，或者好多人咧都有留言嘅題目啦，咁好多人都喺度討論嘅呢個話題，咁個話題咧就係關於愛情 哦。 冇錯啦，又開正啊！ 性相題， 性相題，唔係關相題咩？相題花， 你講起你啲 X 啊嘛， 唔係 S 啊， 冇個 D 字， 你梗係有啦。等我幫你數出嚟啦，包括有， 我哋由 A 字頭開始， 你知 A 字頭都要數三個鐘， 都有十個。 有個聽眾有一次留言寫咩啊？ 寫咩啊？ 其實佢哋係咪知好多你啲底細？ 係啊。唔讲啫嘛， 冇错啦， 我真系系啦，每一次佢一讲，我就叉住个颈， 真系跌低咗。 开一个环节叫做情史爆爆爆， 情史爆爆爆， 系啊，大家互爆，你爆我，我爆你， 互挖 十三集。 好，未必我做主持，我做公证人， 你要爆你啲情史啦。 嗱，好快讲，嗰个韩国网友讲一个话题，即系追女仔最好乜都唔好做，点解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仲有三星期就举行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区议会资审会早前确认全部399名候选人的提名有效。他说近日见到不同地区的候选人都已经展开宣传和拉票，选举气氛将越来越热烈，而地区直选和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全部都有竞争。李家超呼吁选民届时投票，强调每一票都有助香港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施政报告提出部分楼市辣椒减辣，相信市场需要时间适应，而整个物业市道亦被全球高息环境影响，本港和其他经济体一同面对挑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说，买楼是大决定，市民需要时间考虑，而政府推出任何措施最重要是物业市道健康发展，不要大上大落，并让市民知道政策是怎样，给他们自行判断。被问到有土地招标流标，李家超说某些地点的招标可能因为过去供应量较多，而任何地产商考虑投标时亦会考虑整体市道的发展。本港多个教育团体下月中在本港合办第一届大湾区香港学校教育展，直至学校议会主席陈迪安说，教育展主要的对象包括不同人才计划来港的受养人、双非儿童、疫情时回内地读书、现时想回流香港的学生。陈定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通关后一些身在内地的港人子女或双非儿童计划返港读书，有学校近来多了这类学生申请入学，个别学校比过往多一倍。他认为缩班杀校措施应该缓一缓。立法会议员、教联会副会长邓飞说，教联会曾经访问几百名人才入境计划的家长，四成几倾向子女入读公营资助学校，主要因为文凭试既可衔接本地和海外大学，亦可免高考报读内地大学。邓飞认为合并学校应该适当减慢，保护香港教育品牌。正举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美国三藩市近年的治安问题严重，在 APEC 会议前当局大力整顿市容，清洁街道，现时市中心一带已经很少再见到露宿者和吸毒人士聚集。会议期间，三藩市亦设立三个安全保障区，用大约两米高的用大約兩米半高的鐵網圍封會場一帶，禁止車輛駛入， 并派出多名警员驻守。由三藩市华人希望借今次 APEC 会议改善市内治安。不过旧金山华埠商户联合协会会长邵其谦认为，市政府多年来冇解决治安问题，今次只是暂时将露宿者迁移去其他处所，相信问题之后会固态复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早晚稍凉，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早晚稍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早上温度下降至17度左右。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32点，升6点，成交金额2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6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57，升1仙；腾讯控股307.2，跌2.6。马可数字科技2.48，升6.3；小米集团15.82，跌4毫；美团108.8，跌2.8；阿里巴巴79.35，跌3；恒生中国企业60.55，跌1.2；中国平安38.1，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3.87，跌3.8；友邦保险71.4，升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6，日元15.74，瑞士法郎0.902，加元1.381，人民幣7.293，英磅對美元1.228，歐元對美元1.07，澳元對美元0.63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32757点，升172点。港金报1813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7美元，卖出19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消息。较早前公主道往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坏车亦都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泥围。一齐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就排到去上桥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而家就是去到芜湖街，而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就是在龙，而家个龙尾喺油荔村嘅。跟住一齐睇下路面情况，港岛区啦，西环西城道西行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山道。而九龙塘区窝打路到天桥往尖沙咀方向，跟住火石道一段繁忙，龙尾去到浸会医院桥面。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喺果栏。而提大家一啲特别留意嘅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顺利村道顺天村马顺利村道顺天村秀茂坪，而朗平路凤池村桥底工业村、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而要更新一下嘅就系、是、港岛区城西。港岛区近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是慢车的，而家龙尾是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山道。好啦，下一节我哋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take your mind, take your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扫黑除恶， 精邪较量。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夜场， 狂飙， 狂飙喺内地首播时引嚟全民热捧。就连剧中人高启强成日睇嘅《孙子兵法》都突然成为畅销书。由陈舒婷饰演嘅高叶，更一夜间成为国民大嫂。佢剧中常用嘅红色唇膏型号，仲成为网上热搜词语添。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头先 上回讲到， 上回 又系啊梁咪咪， 唔系，系我转述喺韩国有个网友，佢讲自己嘅爱恋大法。 你一定系好认同， okay， 所以今日先要攞出同大家讲。 阿梁咪咪 唔单止，唔单止，因为咧佢嘅讨论区好多人回应啦，同埋男女都话系啊，其实呢个方法真系 OK 嘅、嗯。 你有冇回应？ 佢一定有。 我而家先回应，嗯、我唔系韩国人。 嚟，你讲出嚟听。 系啦，好。佢就话如果你中意男仔追女仔，而家讲啦吓， 男追 我唔知道女仔如果要追男仔系咪用翻呢个方法、嗯、但系男仔追女仔，佢话什么也不要做， 乜都唔使 do。 佢意思唔做意思即系唔好主动去约佢啊，问佢嘢啊，等等，即系唔好进击啊，总之。但系要做一样嘢啫。多啲喺佢面前出現。如果你係同班，嗯、即係如果同學咧，就盡量揾坐佢附近嘅位置。如果同事咧，就盡量，譬如見佢 pantry， 你可能又攞啲嘢啊，即係多啲喺佢面前出現。仲、 嗯、 有一樣嘢要做嘅係咩呢？多啲俾佢睇到你嘅優點。例如話，如果係同事咧，你就喺佢面前盡量勤力勤力勤力表現自己。嗯嗯、如果係同學咧，你就盡量勤力勤力温書温書，問多啲問題。阿、啊、老師啊，我覺得咁、嗯、即係咁樣，即係將你自己好嘅一面 展現出嚟， 展現出嚟得啦。咁啲人就问：咁几时表白？不要表白，永远冇表白。 咦？ 等佢表白。 等佢 approach。 你睇下你边个啦？ 咪咯，我唔同意。 系啊，我唔同意。 我觉得呢个方法系应该都颇长时间嘅需要，即系唔系即刻立竿见影。 佢话仲有一样嘢，唔好成日谂住要。即系嗰啲叫做好快发展到一啲 嘅，即一步就登天， 系 啦，就唔好谂住系 慢火慢慢煲， 系 慢慢煲啊， 慢慢煲。 诶、欸，而家样样做紧啦， 冇啊， 佢一 人哋系睇唔到我嘅优点噶，闩埋咗 一啲都唔慢啊，佢唔知几进击。 你又知你讲嚟听下， 你唔好再乱讲啊！上次咪有啲听众问啊。是不是真的？不是的，讲佢哋讲笑嘅啫。 而家未系，未系，但系唔代表第时唔系。 喂，咁你咁讲，我同马老师都系一个 unknown 嚟嘅噃。 系啊，我认啊， 系啊，冇错。嗯， 好， 继续啊。 我哋关注阿梁咪咪个。 系啊，不如你讲到咁兴奋，你继续讲下你自己 有冇成功经验啊 ？Michael 大佬，你觉得？ 系啊，作为一个广播到情场杀手， 情场王子， 情场鬼见愁喺度，你何必问我？ 鬼见愁系另外一个花名嚟嘅，你就系广播到情场杀手。 情场杀手意思就系话 乜都杀， 成个广播就够远，佢又翻嚟。 嗱，我觉得咧呢个人所讲嘅理论啦吓，有一点系啱嘅。假如身边冇比你更优越嘅分子，即系嘅人，譬如话有阿 Brian， 即系有条件啦。即系意思，你需要有啲嘅环境嘅因素。 同一个环境，有人条件优越过你咧，你仲喺度卖。 即系要即系吊起嚟买啦，即系咁讲，即系要人追你咧就好难啲啦。但系如果身边系都系咁上下，而你就突出咗自己嘅优点咧，或者应该都得嘅。 Objection！ 点解咧？ 请发表。 我觉得咁样嘅，如果我作为女仔咧，就算我如果譬如可能喺个班里面嘅话，我睇中咗有一个人，咁但系系我就佢咁先算啦。咁譬如可能佢喺我身边嗰度不停咁样去表现佢自己嘅最好嘅一面咩？我只系会心里面我会中意佢嘅啫。如果包括都系嘅， 做掌上压， 做下掌上压咁样，令到个诶好大咁样，咁样就但系我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就算我对佢有好感，如果佢唔会有一啲嘅表示嘅话咧，我都会觉得嘅就系，其实佢唔中意我，系唔会挞得着。 我同意啊。 咁而家你做第一個他著嗰個人咧， 身邊好多呢啲人嘅， 係啦， 有意無意都有。 冇錯，所以嗰就係唔可以咁被動嘅，我只可以咁樣講。作為女仔，我就算我中意你，但係你冇表示咧，我就會覺得，因為你始終都會覺得嘅就係女仔啊嚇，始終都係覺得一定要俾人追。 我哋翻翻梁咪咪佢幫佢解決問題。 我想問啫，表示咧係例如下舉例。咦，今日你好似唔系好够衫，听日冻啊，记得着件衫，咁算咪表示啊？ 对唔住，头先你讲嘅呢一样嘢，就系话你连同佢讲嘢啊、告白啊，你乜嘢你 呢个唔系告白，佢唔系告白， 你 咩 clue？ 表示关心、啊， 对唔住，你啲 clue 系咩都冇， 表示关心。 对唔住，你头先你讲系乜都唔做，情场鬼见愁， 唔追求嗰啲啊，意思就唔追求。 唔系我鬼见愁， 唔系啊， 唔系 可能 Michael 大佬嘅意思 系， 系 你只喺佢面前表现你自己好嘅嗰一面啊嘛， 唔系关心唔算系一种追求嚟噶，譬如有。有时你 哦，你觉得唔系啊？我觉得系， 系啊，即系 你特别对嗰个人关心嘅话，唔系、啊、一种好感嘅表示。咁呢一啲就唔系叫做乜都唔做咯，乜、都唔做嘅就系只不过系好被动地， 啊、 我净系喺你面前度显示我自己最好嘅一面。咁佢对唔住，佢就会翻嚟揾你啊嘛。你系咁样讲， 佢表示咧，佢话间中要俾翻啲嘅关心，话咧喂食咗饭未啊？唔好唔食嘢，即系类似呢啲，但完全 唔 系追求。 咁唔同咯，依 家咁讲嗰个层面系个关心系停留喺朋友嘅关心啫，咁嘘寒问暖都会嘅，我觉得系咪？即系唔系 shut down 到门，完全零交流？ 唔系零交流，应该咁咯。 系咯， 得唔得啊？你哋觉得啊？两位男士呢啲方法，你用过未啊？阿鬼见愁呢啲方法啊？即系 唔系我哋主要针对阿梁咪咪嘅 case 嚟嘅啫。 不如你讲个俾我哋听嘅就系你系以前 你遇到 边 一 个 啊？唔系你依家遇到边一个？ 你近排有咩边个？ 系啊，你讲俾我听啦。 喂，小杨啦，唔系啊？喂，咁我见你琴日讲得咁开心，今日冻。我啦， 唔系佢摆到明嘅就系骑上 风水轮流转啦。 你而家突然之间， 佢系咁噶啦，你而家 系咁噶嘛？ 佢礼拜二系变 我嘅人设系咁噶， 加埋只脚落嚟。我讲埋琴日嗰单嘢出嚟， 唔紧要，慢慢慢慢。 唔系你哋两个又唔使咁样厮杀，系啊，大家都有痛脚。 同埋你睇梁咪咪佢笑到， 系啊， 呢啲系尴尬嘅笑。 尴咩尬啫？ 面 都 红 晒 喎， 你啲嘢。 女爱好正常嘅。 系啊，我觉得好开心噶 ，falling in love 系一件好开心嘅事。 小心， 唔系啊，真心，我同你哋开心。 你唔使叫阿小羊羊小心，我哋今日唔会踩过界。 多谢马老师， 条界唔喺度， 挥手， 你又知你倒转枪头，阿师傅系嘛？ 开唔开心啊？小朋友有冇温暖？ 所以其实你头先咁样讲嘅，我哋去翻咁样讲嘅就系话，要人哋追你嘅话，系咩都唔使做嘅话，系一定硬硬嘅。你如果你咁样嘅话，就叫做去你要同佢问候佢嘘寒问暖嘅，呢啲已经系做咗嘢啦，系咪啊？ 你举你个 office 有二十人， 系啊， 唔会嘅， 唔 会 净系 唔会 佢嚟咯，即系好勤力咁样做嘢嘅，跟住你就以为冇错。冇可能 嘅，即係起碼你食下飯先啦，晏晝 留翻個扇窗。 唔係女仔嘅心態，女仔嘅心態一定係會嘅就啊，佢關心我，點解佢會淨係關心我，唔關心其他人嘅？你一定要俾佢一種感覺，你 you are so special， 佢先至會可以同你 click 得著嘅。 炸低行嗰個台面，咦？你又食飯盒吧咁樣，即係你起碼 即係留意下佢，俾佢知道。 你經常咁做？ 咦？留意下？咦？馬老師，你今日條眉有啲野生喎。 我條眉唔係俾你留意嘅。 你有咩留意啊？佢依点佢今日留意咗我条眉嘅？ 系啊，你就会谂好多嘢噶啦。 个心就 薄薄跳啦。你哋今日粉红色嘅泡泡就会开始生越多噶啦，好正呢种感觉。 我都觉得系，即系 所以一定唔系话系乜都唔做咯。写呢篇嘢嗰人一定系一个追唔到女仔嘅男人。 又唔系喎，啲人都同意噶喎，有啲人 嗰啲都系失败者， 冇错， 所以就要请教我哋嘅情场鬼见愁， 就系马老师啊， 冇错。 喂，咁马老师， 你 掉一个， 你 掉一个追女仔大法出嚟啊！ 喂，所以唔系你一定系大家有好感啦，然后就嬉戏啊！你一定要关心之余有啲嬉戏啊， 壁咚下嗰啲系嘛？ 唔系你真系一定会嬉戏，佢会觉得咦你好衰啊！ 系啊， 成日取笑人 啊！ 又或者佢就好衰噶，佢成日都欺负我噶咁样。你呢一种咁样嘅欺负，就系要俾佢觉得你就系 冇错 特别。 嗱，当你每一招都行过嬉戏下，原来有一日你唔望佢唔同嘅嬉戏咧， 佢就好奇怪啦，佢就好寂寞啦。 你应该要好似嘅就系你好似放 纸鹞 咁样，有时要放下，有时你要收下， 同埋又嬉戏第二个女同事，佢会觉得 就会嬲啦。 哎呀， 点解今日唔同我倾偈啊？哇， 咁只系 冇错，唔系女同事啫。如果我完全俾喺阿马老师玩弄佢鼓掌之中 已经系啦。 你 系多吞妈喎，你系多吞 Matthew 个细佬多吞妈。 Is there a fire in your heart? Is it burning out of control? Darling, I just got to know.Are you ready for love? Am I always on your mind? Do you think about me night and day? Are you willing to go all the way?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re you ready for love?Every time you hear my name, tell me, is it just a gam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Are you ready for love? Is this the time we've waited for? Is this the key that could open the door? Better tell me.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爱父母，爱回家。小王子曾经写过，可能世界上有五千朵同你一模一样的花，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因为小王子在这朵玫瑰花上面花费了很多时间，用了很多心思。对待年纪老去的父母，我们应该怎么做？给多些钱他？这样东西不是唯一的。 更好的就是爱父母爱回家，多啲翻去陪下佢哋。妈妈亲手煮嘅饭餸，亲手买嘅所有嘢，可能喺街上面都食得到，但系佢哋将时间心思摆咗落去，佢哋呢一份嘅劳作系最有价值。当仔女吃得好开心嘅时候，佢哋嘅心情系会好开心。多啲翻屋企睇睇，将为数不多嘅闲暇时间挤出一部分陪下佢哋，可能只系翻去食一餐饭，足以令佢哋欢喜整整一个礼拜。父母盼望经常外面打拼嘅细路仔翻屋企，佢哋嘅心情大概就好似小王子里面所写嘅一样。如果你说你在下午四点来，从三点钟开始，我就开始感觉到快乐。时间越接近，我就越嚟越快乐。到了四点钟的时候，我就会坐立不安。我发现幸福的价值，但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要预备好迎接你的心情了。当然，一同迎接小朋友回家的，还有熟悉的饭菜和熟悉的话题。虽然吃的餸菜来来去去都是那些，很难再有新意，讲的话题来来去去都是那些，很难有新意。不过熟悉的生活就好像淡开水一样，虽然味道不浓，但是我们不可以无它。爱父母就要爱回家。熟悉的饭餸，熟悉的话题，熟悉的环境，我们就好像希望时光倒流，翻返好多年之前，一家人开开心心吃饭，这一种的亲情，这一种的幸福，没有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代替。 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未思，像世间三独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亲情中，系有真爱。人类自私，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人类亲情中，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自私，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TIBS 人人广播， 我是君丽，我是一位残疾人士的地壶运动员。 收获 D 级，我叫黄勤杰，我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泰国人。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CIBS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俾到一些非主流的运动做到推广。 如果有机会做电台节目，我会选择做 speed dating 咯。speed dating 是真人骚嘅，可以藉此嘅机会就可以识到不同国籍的人。 跨越障碍， 闯出天地，就是 CIBS。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俾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啦，阿妈。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阿妈赞你。吓， 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吓、 啊？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10点到1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哈哈，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好，翻嚟11点，听紧呢个风骚浮人，翻嚟我哋就有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多啲 Matthew，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表哥。 廖哥今日好靓仔啊！ 系啊， 精神奕奕啊！你要持平啊，唔系我哋就打交。 你要持平啊，得得咩？ 好，翻嚟我哋解决啦。OK， 先听11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丰收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的心事跟个树窿讲，他就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今日我来到这里，好想跟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Dr. Murphy, 早晨。 小强哥。 识做咪 咪锐锐小羊羊，我都识过认识讲嘅识做啦，未死过咩？啲次序错咗会死人。 小强哥 系啊，小强哥今日啱唔啱啊？做得好 美啊！ 阿表哥唔该晒， 表哥乖噶嘛？表哥想问你哋啊，你细个嘅时候到呢个咧唔同阶段咧，你面对过啲咩诱惑咧？ 边方面啊？系 出嚟做嘢，譬如你读书时候，你唔读书就去。玩 有啊， 玩啲咩咧？啲诱惑 啊，抗课咯， 抗咁你抗课做啲咩咧？譬如睇戏啊、拍拖啊，定系做其他嘢？ 同啲朋友出去玩咯，特别开心噶。你抗课， 俾你放咁冇开心啊？你食抗物特别开心啊？ 系啦， 又系啊， 突然之间多一日咁样 嘅，有种喺 guilty 里面嘅一种 快感啊，开心 啊，犯罪嘅快感，唔应该， 唔应该。 但系你着住到校服，即系当年阿年少无知啦， 我 都有啊，你都有去咗窝打老道进。头有一间快餐店，嗰阵 时唔系戏院咩？嗰度 唔系嘅，其实冇乜嘢做噶咋，只不过系啦，抗课有两位朋友，大家一齐可能几个同学咁样咯，去做一啲平时你翻紧学嘅时候，你上紧堂，但系你而家去做一啲就唔系你平时做嘅嘢，你 特别开心。 其实 Matthew 佢哋呢一组唔系净系佢哋啦，即系如果学生抗课咧，其实咪有少少似一啲叫做啊轻微嘅犯罪满足感咧，即系去做一啲人哋 违规嘅嘢， 违规嘅嘢咧，算唔算系啊？ 因为你 都会反叛嘅，同埋啊平时。俾你放假咧，你都做同一樣嘢，點解你偷偷地去做咧？咁有時個開心就係開心啲咧，咁有時違規啊，令到你都興奮啦，開心。 即係好似你偷情啫嘛， 有喺你身上你話。 Doctor Matthew， 哎呀，慘啊，唔係唔係，唔係唔係，佢話我幫你食咁多，幫你擋咗佢先。 意思 係 等於你偷情 係 咪？ 冇加個你，即係等於偷情啫，咁咪得咯。阿小羊羊有冇呢一種誘惑？ 係藏的誘惑啊！ 偷情， 藏的誘惑咩意思？即係係啦。有時咧，譬如翻即係嗰陣時大學畢業都有翻嗰啲正常嘅 office 工啦。 我有時哇真係唔得啊，好攰啊，個頭好暈啊，不如都係瞓啦，我哋射波啦咁樣啦。 嗯， 我之前咧去咗意大利旅行，咁啊日日都食意大利雪糕 gelato 咧，我翻到香港就咧都忍唔住，琴晚又買雪糕食。我最近嘅誘惑就係不斷食雪糕。 甜嘢，甜嘢係一個誘惑。 甜嘢啊，甜嘢 放縱自己係嘛？ 係啊，開心啊嘛，因為 你俾錢係咪俾你拉啊？ 咩歐羅巴味？ 不過真係嘅，人咧由細個開始，可能你有玩具嘅誘惑啦，食物嘅誘惑，慢慢大咗咧，可能有一啲嘅偷懶嘅誘惑啊，其他同啲朋友仔去玩啊，再大啲可能有愛情嘅誘惑啦，又或者去再大啲有金錢嘅誘惑，即係經常都喺呢個誘惑嘅前邊嘅嚇。覺得 Matthew 嚇， 咁咩叫誘惑啊？ 誘惑係咩？大家生活當中一定有好多啦，唔使我教。通常都係令你好開心，不過有啲 guilty feelings， 有啲罪疚感嘅。係啊，我當初即係個神父講得好喎，佢話咧咩為之罪咧？咩sin咧 ？Sin is fun。 做 咗啲唔啱嘅咧，唔会完全唔好嘅，一定系有分你先至会做嘅啫。 冇分你做嚟做乜？ 做乜鬼冇做？点会堕落咧？正系真系嗰样令我开心快乐，不过又系唔啱嘅。所以真系生活当中点样学会面对诱惑咧，都系一个课题。咁今日嘅听众咧都讲关于诱惑，系关于感情上面嘅诱惑。咁听听个听众嘅分享啦。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做阿 May， 今年32岁，同男朋友已经拍拖差唔多成6年啦。啲人话爱情嘅最大敌人就系时间，唔知道系咪拍拖耐咗开始觉得闷呢？又或者相处耐咗，我对男朋友好多不满啊，有时甚至乎成个礼拜冇见佢，我都觉得冇所谓噶。最近公司嚟咗一个新同事 A 君，由于工作关系，我哋成日都有好多时间合作，又要 OT。讲真啦，同新同事相处，我觉得好舒服啊，话题又多。唔知系唔系我谂多咗咧？我发现自己好似对佢有啲好感啊。我觉得新同事都好似同我一样，对我都有好感啫。最近我同我男朋友相处嘅时候，反而就好似多咗一道嘅隔膜。佢做乜嘢我都觉得唔顺眼，我知道我系爱我嘅男朋友嘅，但系我同 A 君又真系好开心。Dr. Matthew 啊，我而家呢啲系咪叫做思想出轨啊？我都唔知点好啊，系唔系人人拍拖耐咗都会系咁噶？ 今日讲 有 两个问题 啊， 吓、 啊， 算唔算咧？ 拍咗拖耐系咪就系咁嘅咧？ 算唔算咧？思想出轨，其实我觉得都应该系喺你嘅， 哦，系啊，思想上边，有啲人话零零多啦，咁个分界线边度咧？点为之系？点为之唔系咧？你觉得系咩原因？你觉得暂时都未系嘅，我纯粹谂啫。 嗯， 有啲人就可能界线就系佢冇付诸行动，咁就未系。 我对佢有好感啫，咁都已经系出轨啊！如果我谂 下啫， 非分之想， 非分之想就 系啦，就会系。但系佢阿咩冇非分之 想， 纯 粹好感啫。 同埋，我觉得亦都基于嘅就系佢同佢嘅男朋友而家嗰个情况，佢先至会有留意呢一位男同事咯。 嗯， 啊，佢有一个重点，佢话佢知道仲系好爱嘅， 系啊，佢知噶嘛， 系啊， 系啊。 咁但系另一个角度咧，又觉得佢有少少都系有少少出咗界噶啦。咁个原因系乜嘢？ 佢倾向想同嗰个新同事咧有一啲比较接近嘅。嘅发展有，我感觉佢倾向有，未做啫，只不过系 思想上有， 思想上有嘅。咁如果我想问，如果我系佢咁先，或者呢个女仔系咪应该减少呢啲机会咧？因为如果佢继续会慢慢越嚟越多呢啲机会咧，就由思想上可能会到咗一啲嘅行动上，行动上变咗实际上噶啦，会唔会？ 系啊， 都 系 咩？ 即系起初就系所有嘅唔好嘅后果都源于一念咯。咁呢个念开始嘅时候咧，你冇好觉察，慢慢成为一个习惯，跟住就由思想付诸行动，行动之后带嚟一个破坏嘅结果咧，咁就后悔。咁所以就一念都系要留意翻啦。不过就算话咁，那个念佢未去到话佢想发展落去啊嘛，咁系咪真系去到咩叫咩思想上嘅出轨咧？咁啊，我哋暂时撇开系咪思想出轨咧？我反而想问就系、是、佢有两个问题嘅，第一就系话。一個 push factor， 一個係 pull 嘅 factor。pull 嘅 factor 就係令到個關係咧，佢開始離開，因為有個第三者啦。抽離大家，咁、那個 push factor 係乜嘢？ 呢、這個個案。 嗯， 男朋友同佢之間嘅關係 係啊，其實有兩個 issues 啊，即係覺得選探啊冇新鮮感啊，成日睇到佢督後督鼻唔順眼咯、啊，所以咧係有兩個問題要面對嘅，就係、是、當事人佢點樣看待呢家嘅關係啦、啊，有咩令到佢 push away 嘅？另一方面就係有第三者出現令到佢拉走咗、啊，兩個都要處理。咁啊，不如傾第一個 issue 先啦。第一個 issue 就話、是，哎呀，同男朋友日子耐咗咧，話拍得得耐咧，係咪有咁嘅狀況嘅？睇親呢啲係篤口篤鼻啊，唔順眼嘅嘢啊。英文有句説話咧，言語係咩啊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嗯。 意思話咧，日子耐咗熟咗咧，就係你睇到嘅就係你睇唔起嘅嘢咯，唔中意嘅嘢咯。 我仲有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熟咗之後咧，開始好多你嘅缺點，你會唔介意露出嚟咯？或你嘅脾氣啊，或者你嘅打扮啊，你嘅咧啡啊咁樣。但係嗰個新嘅同事咧，可能喺你面前咧就好 gentleman 啊，每樣嘢好就你啊，因為大家仲係未熟啊嘛。 係咪個比喻就係你嘅？男朋友放个屁咧系臭嘅，新戚嘅人都放屁系香嘅分别咧， 即系一个咧就好坦荡荡表露晒佢嘅好与坏，另一个咧就净系俾好嘅，咁你相比上嚟更加会觉得嗰、那个好啲。 我只系觉得个就系现实同埋想象嘅一个分别， 系 系啦，现实嘅就系你同你嘅男朋友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嗰、那个系现实嘅，现实永远都系残酷同唔美丽嘅，包括喺里面，咁所谓叫现实啊嘛。想象嘅时候永远都系美好噶，如果想象系唔美好嘅，点解你会乱？咁發夢啊！你會發啲白日夢啊！我覺得只不過係因為咁 fantasy 係咪？我覺得同新同事係多咗一份新鮮感咯。 問你， 我覺得每一次嘅關係開始，我諗都係一個新鮮感啫嘛。 我肯定啦， 係咪啊？ 情長歸景長， 你時間長咗個新鮮感又冇咗，咪又翻返去現實咯？ 係唔係？ 歸景長，歸景長，你點樣睇？ 你點睇啊？你係咪啊？ 好簡單，我呢啲咁嘅多口怪咧，阿小楊咁見證啊，譬如話行過同啲女仔啊，今日好靚喎，即係呢啲咁樣嬉戲啊，啲女仔我覺得多數都係開心嘅，除非嗰個人個樣蝦人憎啊、猥瑣啊等等嘅啫。 你仲唔算啊？ 唔算，我话唔算。 我嘅意思系佢咁样嘅话，但系其实佢就算佢讲呢句咁嘅说话，啲同事都系受落噶，系啊，佢都系开心噶。 点解唔会知一大朝都有个男同事嚟玩弄我？咁唔开心咩？ 唔系 玩弄，唔系玩弄。 系啊，同埋你男朋友唔会噶嘛？ 佢唔会噶嘛？ 你朝头早见到，喂，你咩搞咁耐？喂，你成地都系头发啦咁样，佢唔会嘛？嘿，你好靓喎，唔会噶。 系咯，所以话此起彼长，即系一个就好似。哇！成日都系咁黑人憎，另外一个就好可爱，好讨人欢喜，咁所以更加会令到佢有嗰种谂法。 咁我想问你，拍拖咁耐或者结婚咁耐，咁你点样处理日子耐咗咧？咁啊，真系激情变做感情，或者会容易睇到啲唔顺眼嘅嘢。但系你又能够 maintain 到，能够维持到个关系，咁个秘密喺边度？ 呢个咪就系关系应该要有嘅嘢咯。你唔能够成日就系觉得你应该系要去好好地去、去接受，其实呢一种种就系感情啦。 系 啦，你唔好再諗住嘅就係話，我哋嘅愛情可以永遠去 last， 唔會嘅。你係去到呢個地步嘅話，你就要好好地去接受。 哦、 你嘅一個關係裡面嘅話，你唔係淨係要好嘅嘢嘅， 係 好嘅唔好嘅都要一拼攞曬嘅。 就好似一間餐廳就食 fine dining， 你唔可以話我就食前菜嗰種唔食主菜， exactly. 或者食主菜我唔食甜品，成個套餐 成個 course 有好有唔好嘅，呢、 這 個就係佢咯。 不過我覺得咧，其實咧，所謂耐咗之後咧，嗰種唔好咧就係好啦，即係嗰啲唔需要掩藏自己。譬如話，你喺一個新嘅異性朋友都好啦，有好多嘢你好想發嬲嘅，但係算啦算了，忍佢啦咁樣。但係你喺自己嘅即係伴侶面前，你可以咧比較做翻自己咯。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一個優點嚟嘅，即 係 你會舒服啲， 做 翻自己啦， 係啦。我一次咧睇一個泰國嘅廣告咧都好感人啊！我每次講死亡界咧都會播呢個片段，就係講個太太咧個印度人，佢嫁俾一個中國籍嘅丈夫啦。咁啊，丈夫過身咧，佢喺一個 funeral 度講一句説話咧，好觸動。佢就話：我今日想分享咧，唔係講我老公啲咩好嘅嘢啊，我就係講佢啲衰嘅嘢，即係。跟住 O 晒嘴，吓你老公死咗讲啲乜嘢？跟住佢话我每晚死都冇所谓。佢话我每晚就系听到我老公啲鼻鼾声。佢话咧嘈到咧系不得了。有一次晚咧，佢连自己鼻鼾声嘈醒自己。佢问我老婆：头先咩声音啊？跟住老婆话：狗叫啊！咁佢讲一个笑，第一个笑啦。突然间就一阵话：不过呢啲狗叫声音，我再听唔到啦。咁跟住帶出一個訊息就係、平時生活當中，我哋有時對你一半咧都有啲 complain 啊，啲睇唔好，即係睇得唔開嘅嘢。但係你睇翻就係、當你冇咗嘅時候，你發覺 咩位置最重要呢？你发觉咗听唔到嘅时候，你发觉个关系佢更加多好嘅嘢都系一齐噶。 嗯， 所以希望就系我个伴侣唔系一个 perfect 嘅人，但系佢就系一个 perfectly imperfect 嘅人。 嗯， 我希望个仔仔女女都揾到个咁好嘅丈夫。 嗯，好啦，咁啊讲到佢可能系我哋要讲嘅系呢个思想出轨啦。 嗯， 系啦，咁思想出轨呢一方面嘅话， 点样面对？点样抗拒咧？ O 唔 OK 啊？即系其实若果你喺一段关系里面，系嘛？你一日你唔 take action， 但系其实我只不过系个脑里面去谂啫、 嗯。 我系咪都、嗯、我都对唔住对方呢、嗯、其实呢一样嘢系成日大家都会去掂呢一样嘢。 有啲自然而生嘅嘢，我唔系刻意去谂，但系佢真系出现咗个思绪。咁有时可能我又未必用个道德高地话啱与唔啱。不过你要留意翻就系、是，当你发觉咦开始茶饭不思啦，跟住开始啰啰挛啦，而开始慢慢想付诸行动嘅时候咧，系咪制造一个陷阱俾自己去踩咧？咁呢个就要留意翻咯。 嗯。 Okay。 我承认我有时候看起来好严肃，低着头记着我的失误。不要敌我眼神，试图邀请我加入，我好害怕我表达不清楚。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好像夸夸其谈，朋友无私，还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预备错误，有了得到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坏，自我确诊才明白，因为我得了我社交恐惧爱。你们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我为何还要给个交代，孤独坐在角落，但我已经亮起来，即使没有半个人看出来，世事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夸夸其谈，朋友无私，还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预备错误，又来得的高人劝，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存在明白，这社交恐惧爱 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仲有三星期就举行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区议会资审会早前确认全部399名候选人的提名有效。他说近日见到不同地区的候选人都已经展开宣传和拉票，选举气氛将越来越热烈，而地区直选和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全部都有竞争。李家超呼吁选民届时投票，强调每一票都有助香港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非常关注工业意外，政府会加大力度监管和督导，一旦发生意外会调查和问责。他又说整个行业的工业安全文化都需要提升，亦可以考虑多些用机械操作和人工智能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近期发生多宗工业意外，部分涉及政府相关地盘，当局有没有需要重新检视地盘安全指引？李家超说，对于法例和指引，地盘管理人要落实执行，如果执行得不好和不到位，需要负上责任。本港多个教育团体下月中在本港合办第一届大湾区香港学校教育展，直资学校议会主席陈迪安表示，教育展主要对象包括不同人才计划来港的受养人、双非儿童、疫情时回内地读书、现时想回流香港的学生。陈迪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通关后一些身在内地的港人子女或双非儿童计划返港读书，有学校近期多了这类学生申请入学，个别学校比过往多一倍。他认为缩班杀校措施应该缓一缓。立法会议员教联会副会长邓飞表示，教联会曾经访问几百名人才入境计划的家长，四成几倾向子女入读公营资助学校，主要因为文凭试既可衔接本地和海外大学，亦可以免高考报读内地大学。邓飞认为合并学校应该适当减慢，保护香港教育品牌。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李山早上到圣母无缘罪主教座堂参观，主教座堂主任司铎陈志明神父带领李山参观。李山应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书记邀请，回访香港教区五日。天主教香港教区早前话，李山在香港期间将会晤香港教区主教和访问教区部门，促进双方接触和交流，以增进了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稍凉，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晚稍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早上温度下降至17度左右。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72点，跌54点，成交金额4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90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5跌6仙，腾讯控股306.4跌3.4，小米集团15.78跌4.4，马可数字科技2.37升5.2，恒生中国企业60.38跌咗2.8，阿里巴巴79.2跌1.45， 美团108.5跌3.1，中国平安38.05升7.5，联合能源集团8.4跌3.9，友邦保险71.1升6.0。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51.73，瑞士法郎0.903，加元1.381，人民币7.293，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7，欧元对美元0.63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32,729点，升144点。港金报18,1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49美元，卖出1,9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消息。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广岭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一起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而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建达到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跟住睇下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提提大家一啲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然后仲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彩虹道体育馆去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电车站嘅安全岛嗰阵，记得留意有冇行人踏出或者行过去安全岛。最后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公诉， 你边位啊？ 我姓黄，我就知道你哋呢班读死书嘅，肯定要上嗰班人嘅当。 究竟眼前呢位神秘嘅黄先生，系咪真系嚟帮助安妮同贺陆远捉拿跨境诈骗集团主脑钱天心呢？定系有其他不轨意图？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ark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嘅社区。想知 Trimark 标志嘅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1:00， 风骚快活人。 廿一度气温啊！今日大致多云，今晚稍凉啊，早晚稍凉。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听日仍然系早晚稍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噶啦，早上温度下降到17度，保重身体。 树窿树窿，要人啊，窿点咁沙噶？唔好意思， 你做咩？ 咁好沙，好翻嚟咯，第二个 part 老咗80岁， 80岁， 真啲嘢，唔好意思。 后生系就佢啫， 嚟啊！少少啲花生啊， 以后就咁样讲嘢啦。 沙 沙， 好 好 靓靓， 好， 多谢 Matthew 翻嚟啦。头先咧讲到咧个听众面对紧一个感情上面面对嘅诱惑啦，英文有个字咧叫 infatuation， 就话咧有时咧唔知点解咧。不知不覺對某一個人咧有強烈嘅好感，強烈嘅一份熱情，咁啊呢個中文唔知咩啦，叫私欲偏情啦，或者暫時做。咁我想問， 打得好正啊！ 好係啊，就想問，我想大家試下形容下呢啲咁正嘅經歷，用啲咩形容詞咧？真係咁嗱，要面對敵人嘅時候，先了解 對住對方就會慾火焚身， 係慾火焚身， 未必係慾火嘅， 其實唔使嘅。 呢個係私慾， 心跳加速， 心跳加速啦，好開心啦，突然之間， 一定開心， 會忐忑不安， 會幻想好多嘢啦， 同埋會掛住佢啦， 掛住。 会挂住 佢行紧埋嚟，即刻整个最靓嘅姿势， 茶饭不思啦。 可能嗰一排会为咗佢个把会打扮得好啲啦， 喷少少香水，用味嚟吸引。 女仔可能会着喺佢面前着短啲嘅裙咁样咯。 嗯。好多想象， 其實有呢個我唔知， 你唔知， 都係打扮嘅一種啫。其實都係打扮嘅一種。 所以你啱想講咩啊？你話其實 我唔知，即係佢講緊嘅呢一樣嘢，我唔知咯。但係我覺得 係其中一個表現就係你對你中意嘅人好感就，我唔知，我唔知，我乜都唔知啊，就嗰啲都係其中一個表現咯。就乜都唔知咧，你個腦係空白噶。 係咁，假如萬一就好似聽咗一樣，你有段感情喺度啦，你要抗拒呢種感覺，希望避免咧減少一啲唔好嘅後果啦。但先有同阿 Michael 傾開偈就話有時啲人定力唔夠嘅時候咧，一早知道就即刻做一啲嘢，唔使等自己面對個苦果太難啦。咁啊，佛教有句説話咩啊？凡夫就為果不為因，而菩薩咧就係為因不為果，係啦。咁啊，如果你早啲知道自己定力唔夠嘅時候咧，又或者點樣面對抗拒都係一個智慧嚟嘅。咁我想下一個探討就話，咁你點樣面對呢個 infatuation 個感受咁真實咁強烈？ 有啊， 我點樣有去 enjoy 咗先啊？ 我會啊， 你會 係啊，我會先 enjoy 一段時間。 你真係 如果我真係覺得我自己已經開始。有啲非分之上啦，係啦，呢個係我嘅界線，即係有啲非分之上嘅話咧，咁我除非當然我嗰陣時候，如果我有個男朋友嘅，我有另外一半嘅，點都有啲 guilty feeling 嘅，你會有啲唔舒服嘅。咁你去到嗰個位嘅時候，其實你會知嘅， 係 啦，你就要喺嗰時候， 我就想問下， 原來立馬咯， 係啦，咁原來啦，你會做啲咩幫自己？但係問題就係我啲荷爾蒙令到我癲曬喎 ，natural high， 日有所思，有所想，茶飯不思， 減少嗰個見面嘅機會咯。頭先 呢個就 同佢保持一個距離咯， 係啦，適當嘅距離啦，個 contact 啦，同埋一下子咧要完全 cut 曬個 contact 接觸咧，又係難嘅，但係至少逐步要減少。 但有問題想問 Dr. Matthew， 如果嗰個人嘅就係喺同你一齊工作嘅，咁你點吸啊？係 啊，所以 轉工你又都見到佢嘅喎。 咁啊，未必嗰個人有咩自由嘅。 轉工 啦。嗱，你工作上面唔能夠避免嘅話，就至少放工之後咯，我有選擇。即係有時有啲人就會選擇啊，飲杯嘢啦，或者夜晚黑睇一場戲啦。 但係 Dr. Matthew， 如果對方係比較 aggressive， 佢 feel 到佢又想追你咧，即係嗱，你想。佢褪出啫， 但系又 你一褪佢就淡一步喎。 系啊， 咁点算？ 梁咪咪有烦恼啊， 有烦恼啊，咁用你嘅经历去回应啦。 好嘢， 佢冇啊，佢冇呢个经历， 佢好多冇咩经历， 通常佢都系单向， 重阴功，不过羡慕啊， 冇嘢翻嚟。 系啊，咁你更加要定力咯，就系人哋俾你，你咪一定要去。去接受咧，即係想話，我好清晰就係我做段感情嘅嗰樣嘢都係重要嘅。咁你問翻自己，你想要啲咩嘢咯？ 但係人哋話咧，嗱，唔係我講啊，女仔中意人哋對佢好嘅。咁如果個男仔再跨進一步，譬如送花啊，對你好啊，買嘢俾你飲啊，諸如此類，你會唔會接受嘅？即係如果嗱，你又想。即系 保持 冇啦，保持距离啦，因为你自己有 boyfriend 咁。 但 系如果对方主动对你好咧，即系系啊，会唔会更加难抽身咧？ 系难度高嘅咗嘅。 哦，系啊， 但系你 佢对我又好啊，即系佢有 feedback 嘅自己听 系 咪？ 系啊，佢想继续追你， 佢想继续追你 先啦。 我咪系啊，冇错，我啱想讲，我就睇下我系喺乜嘢 status 咯。如果我想 enjoy 嘅时候，我会噶， 我会 咯， 梗要 啦。 Why not？ Why not？ Why not both？ 系咪先？我觉得真系得噶喎， 你真系咁死嗰种嘢， 对方又唔知。 咁你一半咧，你一半咧， 我另外一半唔知啊嘛。 咁如果知道， 咁到最后你都系要 斩， 我哋会斩， 系啦，我一定会斩，系啦。 因為我有時候我有某啲嘢嘅話，譬如我約小強去街，我都會問佢，其實佢嬲唔嬲？佢唔 嬲，佢都嬲，唔係啊？ 咩意思啊？ 唔係即係因為你個人冇殺傷性， 因為佢好可能嘅就佢都會諗噶嘛，即係咁你都同佢去街，你哋一定有嘢，你唔知㗎呢啲嘢啱唔啱啊？係係，你真係可冤可憐。 咁所以話其中幫你自己咧，頭先阿悠悠講翻就係點樣幫到自己抗拒外咧，就係如果牽涉到對方去知道啦，或者佢嘅感受咧，都系我考虑之一噶嘛。即系如果 佢系都系我最我嘅 priority， 系我最 care 嘅。 系啦，咁你讲，所以调翻转话啊，面对诱惑其中一个方法就系咩咧？就系一来减轻个 contact 个 frequency 啦，第二个就系话啊，用翻你深爱嘅角度去看待件事咯。 嗯， 如果对方知道咗或者佢有知道咁嘅状况，佢会难过嘅话咧，可能会都停一停，自己有 motivation 唔想去继续落去啦。 嗯， 仲有冇其他方法啊？你哋？ 嗯，我讲咗啦，我 enjoy， 先 enjoy， 冇蚀底系嘛？ 我谂我都系啲唔系百分百嘅正人君子。 系啊， 我绝对系。 我宁愿忠于我自己嘅感觉， 我 唔系 真系一 个 人嚟噶嘛，绝对唔系啊。 我唔会喺人哋面前度话我唔会，但系我后边嗰度搞震咯。 如果你真系选手选脚，咪抵自己死咯。 嗯， 系啊，冇办法。 系啊， 但系选手选脚唔系净系你选手选脚，你身边个人 都 会受伤。 咁 系 你自己要承担噶 嘛 呢样嘢。 我唔系圣人。 系啊，咁啦，你咧？ 如果即系当我有呢个思想出轨，我都系好似 Doctor Mavis 所讲啦，即系我谂对方如果佢真系发现咗会点样，同埋我会谂下个后果，我会用个后果去克制自己而家呢一刻个思想出轨。即系原来当对方发现咗会可能即系 ，let's say 如果我结咗婚有小朋友，个小朋友会点样呢？系咪另一半老婆会点样呢？系会为好多人带嚟伤害嘅话，我谂咗个后果咁严重嘅话，就可以克制我当下嗰一刻。嗰種衝動， 思想啫。 因為咩 ？Doctor Matthew 講啊，你每一樣嘢都係思想出發先噶嘛。你思想諗到唔知有幾大，你就會控制唔到，你就會 take action。 係跟住一個步驟，即係最終唔緊要啦，飲一陣知啦咁樣。跟住有啲就唔緊要啦，睇到戲啫。係 啦，唔緊要啦，飲一杯酒啊嘛，飲下又諗多幾杯，之後就醉咗又唔知做咗啲咩事咁樣。 好啊，咁我想下一個問題啦，就假設你都同意想避免呢樣嘢啦，咁啊為因不為果啊嘛，點樣去？避免個因咧，除咗唔見佢之外，你有冇發覺咧？有時咧就係某啲情況之下咧，你容易有呢啲 infatuation， 某啲情況之下咧會少啲。有時咧就有春心盪漾啊，特別容易。有時好似一出家人心如止水， 同埋 秋冬啊， 空虛 寂寞，有少少凍 啊。過時過節啦，有時令到好 romantic 啊，聖誕節又會啦，係啦，多啲 fantasy 啦。 真系好浪漫， 系嗰啲系啦，啲爱情荷尔蒙又即刻出翻晒嚟啦。仲有咧，嗱呢个就都系一个好嘅 practice， 就系你怀疑翻多啲咩情况令我容易堕入个诱惑咯。譬如话啲咁嘅过时过节啦，你冇发觉 自己唔开心啦？ 系啦，你 lonely 你唔开心嘅时候咯，或者你工作系好忙，好多 stress 咯 ，overwhelming 嘅时候咧，你发觉咦嗰段时间咧， 你 需要啲佢有人对我好咧，系容易介入。咁所以你懷疑翻多啲就係有時唔係就係對方啊，有可能你自己本身有啲狀況咧，容易跌入呢個陷阱咯。 虛空期係嘛？ 係啊，虛空期啦，或者自己失落期啦，或者自己唔開心期咧，都係啲 risk factor， 容易有 infatuation。咁知道咗咧，就係盡量去照顧翻自己嘅需要，唔係一邊靠呢個人嘅嘛。有其他方法幫你處理自己 loneliness 啊？你壓力大嘅時候，咩方法去處理？當然啦，有個愛錫你嘅人，又好浪漫，又好難 resist 嘅。 你自己都笑啦， 我笑因为见到你笑。系我哋趁未有悲剧发生之前，快啲做嘢先啦。我讲啲咁嘅嘢，到时就唔系咁样笑住讲噶啦，系喊住讲噶啦。OK， 仲有咩办法呢？仲有一个方法就系、是。咁你哋成長到呢家，有冇經歷過 infatuation 咧？有噶嘛？ 大把。 我就想問啦，嗰啲 A、B、C、D 呢家喺邊度啊？ 唔喺度噶啦， 唔喺度啦， 系啊。 咁你發覺就 一段階段噶啫嘛， 冇錯啦，階段 冇所謂。 其實你生命嘅配角嚟嘅啫，佢唔係主角嚟嘅。 佢係 spice up 你嘅時間 ，lift up 你嘅 spirit。 因為我會覺得嘅就係我可能我相信我自己個控制係 啊， 係啊，我個控制係可以好咩嘅，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就係玩下啫嘛， 打翻隻現啫， 同埋有啲嘢 係咪先？ 有啲嘢其實好。 爭議性嘅，即係嗰樣嘢算唔算一啲誘惑咧？咁樣或者嗰個關係算唔算曖昧咧？咁譬如舉個例，如果有一日你有個女性嘅朋友啦嚇，即係冇任何嘢發生過，佢買一件即係試一件衫咁喺 boutique 咁樣影一張全身相 send 俾你，問你覺得靚唔靚啊？咁樣即係類似呢啲，算唔算係一啲？你觉得有冇一啲嘅？ 嗰啲咩？系真实个案嚟嘅，整理，整理。 我怀疑除咗呢件衫之外，仲有其他衫。 咪，我想问呢件衫系试紧咩衫？系内衣店啊？ 嗱，你话定系咩？ 有冇分别咧？ 有冇分别？有分别嘅， 即系有分别啦。 你当一个例子咁样，呢啲你算唔算系一啲？ 肯定系啦。 系问咩先？ 有冇 implication 咧？有冇 implication 咧？ 佢冇 send 俾其他人咧，就 send 俾我。 就系 send 俾你。 我唔知有冇 send 俾其他人。 如果 send 俾我嘅话，咁就特别啲咯，系啦，有啲感觉嘅，咁又唔识其他人，因为个都 send 嘅话，咁咪普通看 待。每个个 send， 唔系我即系试下，你话诶，等阵先，我帮你将呢张相 forward 出 group 问下大家意见，睇佢嬲唔嬲。 如果佢嬲，咪即系我咪问女仔啦。如果你试一套裙，你觉得好靓喎，你影咗佢，你会 send 俾边个咧？ 其實我都會 send 俾朋友嘅喎， 咁咪咯，因為男性朋友都會， 係啊會啊，男性朋友，普通嘅男性朋友， 咁 咪 係 咯， 係啊係啊，嗱咁所以咪， 因為就係頭先嗰句啦，我同佢都冇嘢，佢都真係冇嘢。 但如果你男朋友知道佢嬲唔嬲？ 如果佢嬲嘅話，我咪會 stop 咯，係啊， 你會考慮佢嘅感受， 我會考慮佢嘅感受先，但係我亦都會享受。 斗晒 啊！我话你会咩咁老实嘅？ 你玩晒啦，又热情， 梗系玩晒，所以我咁开心。 你今日点样讲咧？谂起上个礼拜咧， 我自己嘅感觉啊嘛。 我喺间商场度话，佢有一件衫系整出衫嘅 ，tailor made 嘅，咁咧就犀利到咧系唔使帮你度，系好 fit 嘅。 吓，点解啊？ 咁哇，咁好嘅 send 去美国，咁犀利，佢又用啲科技，咁啊真系影一影就得噶啦。咁跟住啊，咁啊咁试下啦，跟住写翻啲资料啦，跟住先生礼貌入去间房度啊，跟住咧用个电脑。幫你影相，不過你除曬衫褲。我話嚇，你將個先生除曬衫褲，幫我影身去美國，我啲相中間唔見咗點算啊？ 唔係除曬係嘛？ 係啊，即係正住 under 啫。我梗係唔買呢件衫啦，不如我嚟幫我度好過啦。 搞笑啊！ 好奇怪呢件事， 係咪一個陷阱嚟㗎嘛？ 我唔知啊。 提子啊，小叔提子啊，你 小心啲。 陷 阱，陷阱，陷阱， 陷阱嚟㗎。 嗰個女 sales 嚟， 唔係先抵死。所以冇上当，所以冇上当。 女 sales 都可以， 女 sales 嘅上咗当。 都可以享受。 好啦，正经表哥翻嚟啦。我临完之前讲翻就系面对诱惑，其中嘅方法咩咧？就系infatuation 咧，人之常情，我哋个都唔同阶段会面对嘅。点样去克服咧？就话记住就系嗰啲系昙花一现咯，佢会嚟都会走。 咪系。 咁啊，最紧就系清楚自己嘅界线，有定力都紧要嘅。我见到你喺个 spectrum 一边，阿梁咪咪你喺 spectrum 呢一边啦。 我唔觉得佢 specialist 嚟 啦 ，expert。 好，咁话听下另一边就系智者点样讲啦，看待一啲咁嘅处境。我哋临尾嘅时候做一个练习啦，呢个好短嘅啫。好，咁啊，听听个。这个开始了，这个真人的开始。咁咧就话说咧，好耐以前咧有两个出家人喺度争拗啦。就争拗啲咩咧？就系、是、见到啲旗咧喺度俾啲风吹啊，喺度喐。咁有个出家人就话啦：，唔系支旗喐，系个风吹，所以咧风吹咗咧，支旗会喐咯。咁咧个真人就话：唔系啊，唔系啲风啊，系支旗本身喐，所以先会咁样噶咋。咁啊，两个出家人咧为咗呢样嘢咧拗到面红耳赤。咁有一个大师叫慧能大师咧，见到佢哋两个拗到咁样，佢同佢讲，佢话唔系风动，都唔系支旗动，其实系你嘅心喺度动啊！如果你能够咧一念守住你嘅心咧，安心无畏，无论风动又好，旗动又好，你自然不为所动。如果你同你嘅爱人相恋多年，生活中咧出现第三者，你究竟最爱系边个啊？系你嘅爱人，系爱你嘅第三者，定系你净系爱你自己啊？ 在世间寻爱侣，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哇，系四气五味啊！今日卒之都嚟到最后尾一味，就系苦 主 啊！我 OK 噶，我真系觉得有几苦啊！你 我因为 都过咗啦， 系啦。咁啊，苦味嘅话咧，我又觉得其实有时咧都会同苦涩。都是有啲關係， 有關係。 同埋佢就唔知點解啊嚇，中藥俾大家嗰種感覺嘅就係得一個味，就係苦味， 一定苦 啊！永遠佢就黑掹掹，同埋佢就係苦嘅咁樣，係 真嘅。 有冇原因呢？ 嗱，其實咧，我哋細路仔都可能會接觸飲下苦茶， 係 我哋聽到啊，飲苦茶啦，飲苦茶啦，睇中醫飲苦茶啦咁樣，就真係。真系苦噶喎啲茶， 系、嗯、肯定啦，百分百。 但系多数你即系要去食中药去睇中医，喺以前嘅年代啦， 嗯、 你梗系有啲唔舒服噶，你梗系发烧啊、伤风啊、咳啊、屙啊、呕啊，咁你去睇医生嘅时候咧，医师开嗰啲药咧，成日。都系同医生讲，可唔可以唔好开咁苦啊？咁样系嘛？啲病人都而家 仲有人同你咁样讲噶。 有，而家啲病人 得咁咩？可以开啲药冇咁苦咁咩？ 佢系咁样问嘅，佢咁 啊问啫。 唔系，但系我哋都要尽量协调嘅。点解咧？虽然我哋如果我知道个苦嘅药力先啦吓，佢可以具有清热泻火嘅。咁如果呢个病人头先讲啊，佢发烧系有火热嘅。如果佢系肠胃不适，如果当佢系睇西医，佢系属于胃肠炎。咁、中医咧就可能啲感冒邪气咧就走咗入去肠胃，咁佢都系要解毒，要清热。咁喺呢个立场，啲药咧就总系苦嘅。 系咯、 苦味嘅咧，亦可以有降逆止咳、下降嘅作用。咁譬如话啦，你去睇咳，但而家都好多人睇咳啦。咁佢睇咳嘅时候食嗰啲止咳药咧，佢就苦嘅。其实即系唔系净系中药苦嘅，西药都唔代表系甜噶。咁你西药， 佢哋加啲甜嘅嘢俾啲细路仔容易入口。 你举个比喻，你食粒西药药丸啦，你当佢糖咁样摆喺条脷度， 哇，苦嘅有时 一样系苦， 唔得嘅， 系咪？嗱，譬如话啲药水，你滴落个鼻哥度，流落个喉咙嘅，你滴翻佢都系苦噶。 系啊， 只不过有啲佢嘅药，佢因为想令到佢好食啲，一啲药水咁样，咁佢加咗啲好似啲糖浆成分嘅嘢落去，啊咁啊好啦，咁你细路仔食嘅时候就冇咁辛苦啦。相反地，中医一样噶，你中医原本你啲苦茶，你咪加啲糖冬瓜落去煲，就令到佢冇咁苦， 得噶， 系得噶， 即唔会影响佢嗰个药性噶。 系啊， 其实咧有啲嘢就冇话唔得嘅，嗱、即系你将佢摆埋一齐去煲，煲完之后就甜咗啦。咁、好啦，如果我而家冇沟糖冬瓜。我饮完碗苦茶落去，我跟住食三粒嗰啲花应子落去嘅，咁、你咪一样喺个胃捞埋，咪又系咁样。 嗱，问题嚟啦、如果系我点解唔直接喺嗰啲中药嗰度落两羹糖咧？ 咁就系话啦，有啲嗱，即系话如有啲人咧，佢嘅心理因素，佢、觉得捞埋咗一齐出嚟嘅嘢咧。就可能會有變化，但係佢分開先與後咁樣進入個腸胃裏面都係會產生有同一個反應嘅，咁佢感覺自我感覺優良，但係當然啦，我哋亦調翻轉咁講，如果本身係冇需要去加糖嘅。咁你嗰個功效咧就會保留到最理想。 同意。 但係如果呢個人佢係唔受得嗰個苦，而你又無奈地，佢一定係要食藥先至會好。咁你又要就佢，如果唔係佢會嘔，佢頂唔到。咁所以咧，你就一定係要俾啲甜嘅嘢結構落去咯。咁所以苦味嘅咧，通常我哋以往譬如話飲廿四味。咁佢裏面有好多都係具有清熱嘅、去濕嘅、解毒嘅一啲中藥材，所以咧佢個味道係苦。如果以前最初期嘅傳統，譬如話廿四味，佢嗰個苦味嘅來源咧，就係由豬膽個膽汁 啊，即係直情係放一個豬膽落去嗰、個廿四味裏邊做個茶膽個味道嘅。 我、以前嘅廿四味係咁。 係啊，會用到、即係呢個係好傳統嘅年代。咁啊，廿四味就用一個豬膽，而家就冇啦。 其實佢就要佢個苦味。 佢要佢苦同埋解毒清熱。 哦。 逢係膽汁嗱，譬如話你聽到 係啊，膽係苦嘅，好苦嘅。 蛇 膽、 啊、 蛇 膽啊、紅膽啊，即係呢個牛膽啊、豬膽啊等等呢啲膽汁。 一啲膽汁係苦㗎嘛。 係啦，膽汁佢係苦味，咁佢個作用喺身體裏邊就係解毒咯。 嗯。 咁所以如果以前咧就用呢一個叫做豬膽啦。咁、但係現代就已經唔再用豬膽啦，咁就用咗有一隻中藥材草藥咧，就叫做三阿苦。 三阿苦。 啊、三阿苦又叫做三叉苦咁樣啦嚇。 咁係睇到呢個名字都苦咯。 係啊，但係呢隻嘢咧，佢我哋成日上山教學生。如果將佢個葉搣咗一片擺落個嘴度嘗佢個味咧，真係好苦， 嗯、 啊真係好苦。咁啊個個人就知道哇好苦。咁啊有咩好處咧？如果你有啲人喉嚨發炎啊、牙肉腫痛啊、有炎症嘅，咁、你食咗嗰啲汁咧，就可以喺個傷口幫助有消炎、有殺菌、有消腫嘅功效。咁、佢本身就利用咗佢咧，就愛嚟做喺廿四味裏邊。既有清熱解表發散去感冒，又可以咧就幫助佢作嗰個味苦嘅來源。 係、 所以嗱，好似仲有一隻草藥叫做地膽頭、地膽草，又有個膽字嘅，但係佢係一條草嚟啫嘛。其實佢個味道都係苦咯。啊，咁所以咧。苦味嘅嘢，通常我哋点解中药啲人都觉得，哎呀，中药好难饮啊，苦啊， 系、 原因就系佢多数我哋，尤其是喺香港地一个湿热嘅地带，中意工作要比较忙，又夜瞓，又中意食下啲煎炸热气嘢，咁佢咪易上火咯。咁、佢上火嘅时候去睇中医饮嘅凉茶，通常都系苦啦。要系苦，佢先至可以清得到嗰啲热咯，系啦，咁嘅意思。譬如话啦，我哋当瞓觉瞓得唔好嘅，咁我哋咧就 上火咯， 猛啊，个心烦，咁、可以揾啲莲子心嚟焗水泡茶， 又系苦嘅， 又系苦， 又系苦， 系啊。争在你话，哎呀，我，但系嗱咁讲，当你个人有热有火。你嗰個人個肝火都會令到個身體個熱力咧，將個膽汁咧就受熱分蒸。你口都苦嘅，你就算嗱，我哋睇病嘅時候問啲病人，你有冇口乾口苦啊？ 有啊，有時睇嗰啲中藥咧，佢都會寫嘅，即係係啊， 佢成日都 燥口苦。 因為個病嗱，呢個係病人主導自己個口腔佢自己嘗到嘅感覺。佢話我成日都口好苦啊，醫生嗱有兩個元素。先講一啦，係關自己事嘅，就係你瞓得唔夠，你飲酒多，你個人上火，你身體嘅熱力將你嘅膽汁循住你嘅食道上，即係分蒸翻上嚟嘅口腔，咁你嗒到嗰個口味咧就係苦，呢個係膽汁嘅味道，你自己嘅，因為個人有熱。咁你见到佢个脷胎咧，仲系带黄色嘅添。咁呢个就系因为肝火咯。咁肝火嘅人，我哋又可以饮下夏枯草啦，饮下菊花茶啦，饮下呢一个鸡骨草啦。咁当然最好嘅就系早唞啦。如果唔系， 系早啲唞， 系早啲唞啦。 你唔使俾说话我听嘅， 我哋都系简称添啊。好啦，咁你早啲唞咧，咁你个人就冇咁多肝火先。咁、如果譬如话啦，有啲人咧，佢唔系意思，我好早唞噶咯，但系我成日都口苦，咁我哋就会联想第二个可能性啦。会唔会佢食药物多？例如食咗好多西药、因为有好多病人佢身体有慢性病，佢又三高，又糖尿，又血压，又心脏，又其他问题，一日食好多粒丸仔。咁点样可以将佢嗰个苦味消除咧？ 系 根本上唔系讲咁容易。因为你个病你个原因嘅来源就系因为你食咗好多西药或者药物，而令到你身体就系产生有呢个口苦苦嘅味道，所以消除就难啲，缓和就可以好啲。缓和咧，我哋就要饮翻少甜甜地嘅嘢啦。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啦，当比喻啦，食西药咧喺我哋嘅角度下，佢系会有啲燥啲啲。咁即係个人会扯水囉，咁就叫做燥啲囉。 佢唔到洗手间㗎。 咁我哋就要飲返啲润啲， 甜甜地嘅嘢啦，即係最簡單。而家秋天，我哋飲啲蜜糖水啊，飲少少就有啲人有擔心，係啊，佢又驚我糖尿飲唔飲得啊，唔係日日咯，嚇、咁有陣時我煲啲生果嗰啲咁嘅茶水咯，我蘋果雪梨水咯，嚇、我又煲下無花果雪耳咯，呢啲全部帶有啲甜味咧，佢就可以即係將嗰個苦味咧去平衡一下嘅、所以正如你。食苦茶嘅时候、你都会可能整啲送口嘅、目的就係減低嗰个苦对我哋个脾胃嗰个嘅损伤性、所以味苦呢其实就我哋叫做苦口良药、即係虽然佢係苦啫但係你快啲醫好返咁咪唔使再食咁多咁咪唔苦囉。 剛才我哋有讲到嘅就係话譬如可能我哋去睇中医咁好多时候呢就会係食嗰啲中药嘅话呢都係苦嘅。有冇係甜嘅 甜 你中药 中药。有冇甜中药㗎、或者係好飲啲嘅中药㗎、 其实好多中药。 係因应住嘅唔同嘅病嘅话其实呢就会有啲係会係苦嘅有啲係会係。 我真係咁大个人未飲过甜嘅或者好飲嘅易入口嘅中药。 我有飲过。我真的有飲過，甜甜地、甘甘地嘅，係啦。 咁啊唔係啊，甘草就已經係甜嘅啦，係 啊，唔難飲嘅。 當然啦，你話我而家煲啲紅棗、杞子、龍眼肉、黨參， 正啊！ 咁呢啲就一定係甜啦，呢啲就已經係中藥啦。 係啊， 嗱，咁所以我哋從我哋講咗幾次關乎於味道，有酸、苦、甘、辛、鹹。五味就入五脏，咁啊酸味就入肝，苦味就入心，甘味就入脾，辛味就入肺，咸味就入肾。嗱，当我系一个认识咗五味嘅人士啦，咁而家有个病人啊，当咧佢嚟睇医生。咁佢梗係執完劑藥煲，跟住就翻屋企就話：哎呀，啲劑嘢會唔會好難飲嘅咧？咁咁我哋當然啦，當可以用一個學習形式研究下，你睇咩病症先？我係虛咯，醫生話我虛咯，我要調理咯。咁我估計你今日煲完劑查出嚟，多數應該係咩味咧？ 甜味。 係啦，一定係甜味啦，因為你係補啊嘛。但如果你話你個病症係可能同個肝有關嘅，我睇個病症喺個肝，咁你個劑藥就有機會係 酸酸地。 冇錯啦，因為酸味嘅嘢就會入肝。我而家熱氣上火啊，牙肉腫都好緊要啊。 火。 咁就一定係清 心， 冇錯，冇錯。 你考第一啊， 不得啦，使講。 咁啊，又或者 用心， 係啦， 張可虎啊， 或者嗱，佢翻嚟問你點解我劑藥有啲味道好似辣辣地咁樣嘅咧？咁我哋就 辣嘅，係 啦， 咁中藥 我 哋飲 過， 係啦，辛 辛 辛 味啊嘛， 咁我哋會聯想到可能同個肺，但係我哋又會聯想肺，即係咩意思咧？即係會唔會感冒傷風就同個肺有關啦？又或者會唔會係嗰度氣行得唔順，佢就會係個肺主氣嗰個原理，就會有辛辛地辣嘅味咧？最後一個咧就係到個鹹啦，佢話啊，點解呢劑嘢咁鹹嘅意思咁樣？可能你有火啊，或者你有啲要散結啊。身體呢度有舊瘤啊，嗰度又有個結啊，咁咪咪會有好多呢啲海產類嘅嘢，咁咪會幫你散結下火咯。所以 對應個腎啦， 所以對應個腎或者係對應一啲腫硬結塊要軟化。咁所以喺個味道上邊咧。如果我哋一聽到嗰啲病人一講翻，我今日煲完嗰劑藥出嚟個味道係咁嘅，咁我哋一聽完之後咧，其實係好合理，因為你睇嗰個病症就係同呢一個味道係相應，咁但係就呢一啲係中藥真係會有唔同嘅味，不過即係話由於某一啲唔同嘅病人。佢未必即係成日會有唔同嘅病啦。咁佢可能次次都係因為腸胃問題，所以去睇中醫。所以佢食嚟食去嘅藥咧，都係嗰類，個味就冇乜變化。咁但係有陣時候有啲病人咧，就有陣時啊月經嚟完，我就想嚟固托下身體，咁啊補下咯。咁啲氣血嘅問題，啲茶就會甜 啦。 冇錯啦。哎呀，過咗跟住又無端端呢輪好多人病啊，咁又傷風啦，咳得死啦咁樣。咁啊，所以咧。 咳得死， 系啊，咳到好紧要，咁佢嗰啲药咧，佢就苦啦，系啦，咁啊，但系有阵时候有啲药咧，点解今次啲药医生冇味嗰啲药，成日都冇味 嘅，有冇可能啊？ 会啊， 有 过， 有啲乜嘢冇味噶？ 所以就话淡而无味咯，咁我哋就话淡， 我真系冇试过， 所以味淡就系利水药。 系啦，所以就薏米啊、粟米酥啊咁样。所以我哋以前咧就即系叫做喺个味道学习嘅时候，有一啲叫做歌诀啦。咁佢嘅歌诀咧，佢就话新香气浓咧就能解表。 新香气浓 吓，咁啊辛温止痛就治蛇虫。苦能清热就兼解毒，咸寒就软下就把肩弓。啊，咸寒就泻下把肩弓，味淡就多为利水药，甘温健脾就补中宫，酸味就固色兼收敛，性味精炎就治无穷，咁样，即系呢个系五味嘅一啲歌曲。 好嘢，填词嗰真 系 好犀利 啊！ 押韵噶， 系 而家上网有冇呢一个？ 有噶，有呢啲噶，有好多类型嘅。咁、但系即系话啦，即系你听翻佢个结构咧，佢话辛味、香味、气味比较浓嘅嘢咧，就能解表啦。解表即系医感冒咯。但系如果辛味温热性质嘅，佢可以咧就做到止痛嘅功效啦，因为行气活血止痛啦，就治疗一啲蛇虫咬伤啊，咁啊咪痕啊痛咯。咁佢系苦能清热兼解毒，通常苦味嘅药我哋都系清热解毒咯。咸寒降下就把肩弓，嗰啲味道寒啊咸味嘅，佢系寒凉嘅。佢就有幫助我哋降下啲火，就把啲堅硬嘅嘢咧就攻勢佢啦，攻軟佢啦。咁啊，味淡就多為利水藥。咁啊，味淡嘅嘢你諗到噶啦，佢都係利尿噶啦。甘温健脾，味道甘，性質温就可以有調和脾胃嘅。補中宮就補我哋嘅中焦啦，啊，脾胃消化系統啦。咁佢話酸味固色兼收斂。咁啊，最後就係嗰、那個。性味精炎就治无穷，所以即系话每一种味道，佢都本身有个喺中医嘅格式入唔同嘅脏腑咯。 好，我哋可以将呢一首歌曲咧，可以谱上嗰啲唔同嘅 melody， 取蛇 将 到落无穷， 就要阿取蛇唱佢。 好啊， 咁跟住我就系啊，可以 rap 出嚟都可以，其实真系几好 啊。其实 系啊， 呢啲咁样念口喎，咁念埋啲小朋友， 真系冇乜坏，系啊，可以学到好多嘢吓。咁啊，就算我哋咁多集嘅话，都系讲咗有好多嘅就五味嘅嘢啦，系啦。咁啊，睇下下个礼拜嘅话，我哋有一啲新嘅一啲喺中医嘅唔同角度同大家分享。 好， 唔该晒，取上， 拜 拜。 纸片，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弃，决而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蠢不假誓，陪同彼此青春过。 追加 深刻的你，我放弃放低，不收不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非常关注工业意外，会加大力度监管和督导，一旦发生意外会调查和问责。他又说，整个行业的工业安全文化都需要提升，亦可以考虑多些用机械操作和人工智能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近期发生多宗工业意外，部分涉及政府相关地盘，当局有没有需要重新检视地盘安全指引？李家超说，对于法例和指引，地盘管理人要落实执行，如果執行得不好和不到位，需要負上責任。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和生產力促進局的調查發現，香港企業網絡保安準備指數以100點為最高，錄得47點，較去年下挫6.3點，是自指數成立以來錄得最大跌幅。調查發現，超過70%受訪企業在過去12个月曾經遇到至少一類網絡安全攻擊，較去年飆升8%至歷來新高。釣魚攻擊繼續是中小企遇到最常見的網絡安全攻擊類型。生產力促進局說，建立員工意識分項指數繼續在25点低位停留，反映人員的網絡安全意識有急切改善的需要。國家主席習近平明天將在美國三藩市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期間，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彭博引述消息報導，兩人將宣布一項協議，中國將打擊芬太尼生產和出口。報導說，根據這項有待最後敲定的協議，中國將對化工企業採取行動，阻止芬太尼和用於生產芬太尼的原材料流動。而作為回應，拜登政府將解除對中國警方法醫研究所的限制。另外，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說，美中元首將討論加強溝通和管理競爭等問題，美國期望從峰會中獲得具體成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聽朝稍涼，星期四北風增強，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清涼，氣温下降至17度以下，陽光充沛和非常乾燥。現時氣温21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17,408点，跌17点，成交金額429亿。上證綜合指數報3,049点，升2点。深證成分指數報9,990点，升1点。部分匯約港股嘅造價，盈富基金17.53元，跌咗3仙。騰訊控股307元，跌2.8元。小米集團15.82元，跌4毫。馬可數字科技2.37元，升5毫2。恒生中國企業60.48元，跌1.8毫。阿里巴巴79.35元，跌3毫。美團108.8元，跌2.8元。中國平安38.1元，升8毫。聯合能源集團8.3元，跌4毫。友邦保險71.25元，升7.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

everything has slowed down. My head's up in the clouds. 我也想冲口问怎样啊？其实我期望过 ，Would you be my son？ 片段人间，我信青春可以重来。上集， 喂，咪走啊！停啊！咪走啊！ 开门啊！开门啊！ 边个啊？ 我啊！Eddie 啊，快啲开门俾我入嚟啊！ 快啲入嚟啊！有冇人跟住你啊？ 放心啦，我兜咗几个圈，应该冇啊，冇人跟咗我噶。 醒目，喺后边啦。 哦哦，后 边。喂，系咪阿姨啊？ 阿爷系我。 吓，你阿爷啊？咁点算啊？ 唔错啊，等我应付佢。 喂，咩事咁嘈啊？你搞到乒铃冧冧，你又喺度搞搞震啊？ 冇嘢啊，爷，你瞓啦。 啊，唔好咁夜啊！听日唔使翻学咩？ 学校旅行啊！听日我睇多两页书，我瞓噶啦，爷。 嗯，早啲熄灯瞓啦吓。 好好好。 哎呀，细力啲啦，攞咩咩好痛啊！ 你睇下，你成个膝头都仲流紧血啦，我帮你洗下伤口同埋止血啦。嗱，你忍住啊，小心乸个。嗱， 好嘈啊，好痛啊！ 你哋今晚去咗边度玩啊？唔等埋我。 哇，讲起今晚就好玩啦！我同阿世明咧去咗上村24座嗰个球场嗰度咧，喺度吹水。啊，俾我撞到 Form 3A 班，好吓人憎个死肥仔。啊，咁啱佢就请佢嗰班同学食糖水，我唔抵得佢个懒巴闭。我咪玩啊！佢整蛊佢咯。 我知道你讲边个啊？ 系啊， 啱啱咪第间学校就转过嚟。 系啊系啊系啊， 佢叫肥荣啊。 系啊系啊， 听讲咧屋企好有钱啊，成日咧又懒巴闭。你咧冇留意啊？佢戴住只橙色嘅表框 嘅。系啊系啊， 啲手系肥 猪啲咁， 成只猪一啲都唔好睇啊！晒咗咁靓嘅表。 咁如果嗰只表俾你戴咧？ 如果系我戴嘅话，肯定会睇好多啦。诶，不过算啦，只表咁贵，你买唔起啊！ 买唔起唔紧要，诶，嗱，你眯埋眼先， 眯埋眼先啦。 嗱，唔好擘大眼珠啊，有嘢送俾你，睇下中唔中意啦。 哇哇，好靓啊，肥仔只表啊，吓，你头先就系乘机抢嗰只表啊？ 咪抢抢声啫，唔好咁大声啦。 哎呀，佢实知系你抢啦。咁你送俾我都冇用啦，带唔到翻学。 头先啊，几好笑啊！十几廿人围住佢，揿佢落地，咁、我乘机咪即刻除咗佢只表咯。佢咁蠢啊，几廿只手，佢点知系我啫？ 不过只表真系好似好贵。 惊咩？贵、啊？佢屋企大把钱，唔见咗咪买嗰只咯。哇！喂，11:30，喂，我要走啦，翻屋企啦。 你小心啲啊！ 得啦得啦，啊，拜拜拜拜。 拜拜。 舍得翻嚟你咩？ 咩事啊？爷，你唔舒服啊？ 系啊，头痛啊，好头痛啊！ 哦，好，咁我又去厨房度。 企响度。 咩事啊？爷，我又做错咩啊？ 嗱，你平时偷懒呢，我冇心机读书，我已经唔理你啦。你依家学到去偷嘢 咩？ 你做咩学到咁坏啊？ 阿爷，我冇啊。 冇？今朝咁，你今朝去咗边？你讲。 我咪讲俾佢听咯，学校去旅行啊嘛。 旅行？咁点解阿陈主任打电话嚟啊？佢问阿朱巧儿点解成个礼拜冇翻学啊？成个礼拜啊，去咗边啊？系咪唔读啊？唔读又做乜嘢啊？ 冇翻两日学啫嘛，你使唔使咁紧张？唔读咪唔读咯，间咁嘅烂鬼学校，你知唔知咧？啲阿 Sir 废噶，阿爷啊，其实我真系唔想读啦，我想出嚟做嘢啊！ 你咩都唔识啊？做得乜嘢啊？有鬼用咩？你记起我啦！ 哎，你唔好劳气啦，我斟杯水俾你 啦。饮啊！ 咩？嗰啲叫警司警戒，冇嘢嘅，唔死得嘅。 佢点会拉到你噶？有咩证据话你抢嗰只表？ 嗰晚原来有人见到我哋成班人有搞个肥仔，惊有事走咗去报警。肥仔话我抢佢只表嘅时候，佢唔知边个抢，不过咧佢好大力咁咬我只手，咬到损晒。我都冇怀疑啊，差人要我哋睇佢手一睇，咁冇得话唔系咯。 咁点解咁好唔告你嘅？ 好彩学阿陈 Sir 帮我同阿肥仔个老豆讲求情咯，叫佢俾个机会我。 咁依家点算好啊？ 唉，玩咗咁多年我都攰啦，仲嘥咗好多时间。呢几日我谂得好清楚啦，我想把握呢次机会从头嚟过。 咁我点啊？ 阿姨啊，不如你同我一齐咯，我哋从头嚟过好唔好？ 我凭乜嘢要从头嚟过？我点从头嚟过？ 点解唔得啫？你一定得噶！你成绩又好过我，又聪明过我，信我啦！我哋一齐努力，我信我哋一定得噶。 睇我点啦，够钟出去啦。 吓、你又出去？约咗边个去边啊？ 我约咗班 friend 去尖沙咀啊！我要出门啊！我唔讲啦，系咁啦。 喂，我等你啊，记住啦。 点解下面条街咁多即行嚟行去嘅嘢？点解咁多喺度行街街嘅？喂，你去边度啊？唔得闲，翻屋企啦，翻屋企啦。我落嚟陪你啊。 喂 ，Alex， 小心啊！呢度咁高，好危险啊！你过翻嚟我呢边先，过翻嚟先。 你边位啊？食咗饭未啊？ 我系 Eddie Sir 啊，认唔认得啊？食咗饭未？阿 Lee 未食饭啊？得，我同你打边炉好唔好？你落翻嚟先啦。 Eddie Sir， 系啊。 Eddie Sir 嘛？你我嘛记得你啊？对唔住啊，我做啲嘢做咁多，又累你嘥晒啲心机啊！对唔住、啊。 系唔紧要嘅。你话你早嚟我屋企有事发生啊嘛，明嘅。喂，过咗之后冇事噶啦，我同你一齐努力好唔好啊？ 冇啊，冇。 点解啊？ 冇用啊！我搣唔甩嗰啲软仔啊 ，Eddie Sir。你冇理我啦，你由得我啦，你由得我啦。我而家企上个围栏度，我人前踏一步。咁样， 你唔好乱嚟。 咁样再解决晒，我会有烦恼嘅。 唔好咁谂。 唔系，我知你对我好，不过呢手我去到尽头，冇啊。 唔系嘅。喂，听我讲，你千祈唔好咁谂。嗱，你讲到我听有咩问题，我有办法同你一齐解决。我哋搵条路行，呢条唔得，第二条唔得，第三条梗有路噶，系咪先？ 讲下嘅叶啦 ，Eddie Sir 啊，我中三，我俾人踢我出校。我做个茶记、洗头仔、超市理货，我连舞男都做埋，我坐冷板凳咋？你噏得出我真系乜都做晒，模样做得成啊！ 如果唔得，咪揾第行咯。你咁后生，仲有一行你啱做。喂，你知唔知？我啊，你而家望住嘅我系边青嚟噶？以前我读书时候，科科肥佬，我坏事做尽。如果当时啊，我再喺嗰个路嗰度行咧，我今日唔会有机会讲唔到俾你听啊！你明唔明啊？ 你阿鬼食豆腐咩？你咁叻，你唔会啊？好似我咁废啊？冇 系啊！你信我啦，我以前啊衰过你而家好多啊！不过好彩我身边遇到个好老师，你知唔知啊？有一日佢拉我埋嚟话：你望住块镜，你望自己个样，望清楚啲。 咁就望住自己块镜啦。我心谂，其实我唔系真系咁渣啫，我点解会一事无成？当时我同自己讲，我唔可以再嘥时间啦，我要做个有用嘅人。我得，你都得，你明唔明啊？ 我唔同你噶啦 ，Eddie Sir 啊，你唔好理我啦，我屋企好复杂噶。 系我啊，我慈云山大啊，我嗰阵时条件仲冇而家你咁好，我屋企、我同学、我朋友，成个社会一样好似你咁，我个个都话好复杂啊，好复杂。咁点啊？去解决佢咯。 Eddie Sir 你觉得我真系得啊？你真系肯帮我？ 得，嗱，你唱歌弹吉他都咁好，不如咁啊，我哋中山个音乐节，你陪我一齐参加好唔好？ 啊， 系啊，好唔好啊？ 我陪你啊， 嗱，夹 band， 信我，信自己，好唔好？好， 好。 还是麻醉我抑郁，过去了的一切会平息，冲不破墙壁，前路没法看得清，再有那些挣扎与疲惫，踏着灰色的轨迹，尽是深渊的水影，所以背上一身苦困，后背与唏嘘，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哦，不想 Alex 啊，你今日唱得好好啊，掂晒啊！ 多谢你啊 ，D Sir。 估唔到你弹吉他都唔错喎。喂，其实你有冇学过噶？ 冇噶，我冇正式学过噶。不过系细细个阿妈有教过我哋，成日一齐玩下咁咯。 诶，咁啊啱啦。嗱，十二月咧有一个咧亲子嘅音乐比赛，你妈妈教你，咁即系佢都好叻啦。搵埋佢一齐玩好唔好啊？ 我阿妈 系啊。 哎呀 ，Eddie Sir， 如果你肯帮我劝到佢啊，咁啊，其实基本上我都咩烦恼都冇 啦。咁咪得啦，嗱咁啦，搵日咧我同你一齐，我去探佢，然之后就攞呢纸嚟同佢讨论下，好唔好？ 好啊，试下咯。阿妈，我翻嚟啦。 咩事啊？ 我今日带咗个朋友上嚟坐下。 旧时垃圾嘅地方有咩好坐啊？我成个乞衣婆咁样啊！你唔怕失礼人嘅话，我怕走啦。 唔系阿妈阿妈，我早排咪同你讲咧，楼下中山我家 Sir， 佢个人好好噶。诶，我介绍你识啊，阿 Eddie Sir， 入嚟啊，入嚟啊。 诶，伯母你好，我系 Eddie 啊。 Eddie。把声好熟喎、 啊！诶、啊，点称呼啊？诶、啊，何太系咪咧？ 啊，唔系啊，唔系 啊，唔好意思啊，我阿妈咧，佢唔系何太啊，因为其实我到而家都唔知道我老豆系边个，我跟我阿妈姓噶。 哦，唔好意思啊，啊，其实请问你系咪嘅阿姨啊？你系咪朱巧儿啊？你认唔认得我啊？我啊，慈云山邻居兼中学同班同学 Eddie 仔啊，你唔系唔记得嘛？我哋成日一齐玩噶嘛？ 冇，我冇住过慈云山嘅，我谂你认错人啊，或者我有啲唔舒服，我、啊、叫你朋友快走。 阿妈，你边度唔舒服啊？咩事啊？妈， 冇事，你第日嚟坐过啦吓、啊。 哦， 其实都唔使再嚟噶啦，你以后唔好嚟啦，你走啦吓、啊，你哋都走啦，唔买打啤酒同烟俾我吓。啊快啲走，出去，出去啊！出去，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伯母，咁啊，再走先啦吓，拜拜拜拜。 Eddie， 唔好意思，我依家咁嘅身世，冇面再见你，只系怪自己当年冇听你讲，从头嚟过，结果。唔单止搞到自己，